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六十二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个外国壮汉的右眼窝上多了一道伤疤。他见到唐默的时候也是一愣，但并没有时间寒暄。他看向洛风城说， 罗博士，我们这次找那群混账时救回来两个小男孩，有一个男孩是正式玩家，他的异能很不错，很有发展前途，你要去看看吗？ 洛风城来了兴致，对于优秀的预备役成员他向来十分欢迎。他们在哪里？杰克斯犹豫了一下说， 还是稍微等一下吧，博士。那个男孩的朋友快死了，唐乔和丽子正在努力地救他，但是希望渺茫，让那个小胖子和他的朋友好好道别吧，等晚上我再带他来见你。 唐默念了一遍，小胖子。洛风城说，那个预备成员的异能是什么样的？杰克斯眼中闪过一道亮光说， 非常厉害，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被电男追了两个小时，电男也发现这个小胖子的异能十分强大，所以紧追不舍地要吃他的心脏，我们差点就没来得及救下他们，幸好那个小胖子突然用异能移动了一把锋利的大刀，那把刀快速地劈断了电男的手臂，我们才有机会救下他们。他的异能很强，可以移动很多的东西，速度也很快。 洛风城惊喜地说，空间移动？唐默却猛地往前一步，看着杰克斯说， 那个小胖子是不是身高1.6米左右，头发很短，左边眉毛底下有一个很小的红色胎记？ 杰克斯惊讶地说， 你怎么知道？ 唐默脸色一沉， 带我去见他们。 地下停车场第二层的最西侧，一个金发外国女人不停地将一块块纱布按进男孩的胸腔里，鲜血汩汩地流淌出来，几秒钟便将一块纱布染红，她再换上新的纱布按上去，鲜血却怎么也止不住，一条巨大的豁口横在男孩的心脏部位，肋骨早已断裂，心脏表皮被利刃刮破。虽然没有彻底的捅破心脏，但这样的伤势放在地球上线前绝对不可能撑回到基地。 没有用，他只是个普通的预备役，身体素质本来就没有正式玩家强，而且电男这一刀刺得很深，哪怕是我也肯定只能等死，只有杰克斯那样的体质才能在这种伤势下存活。 小胖子哭着说， 那怎么办？刘晨会不会死啊？ 外国女人止血的动作一顿，没有回答。好不容易将胸腔里的血清理大半，终于看清所有的伤口，外国女人立即说， 唐巧针。 唐巧将一根医用缝合针放在火上烧了两秒递过去，外国女人立即开始缝合男孩心脏上的伤口，她目光专注，每一针都速度极快，但竹竿男孩的呼吸声越来越轻，脸色渐渐地白了下去。唐默和洛风城在杰克斯的带领下来到了地下二层，杰克斯说， 那个男孩的伤真的很重，他又不是正式玩家，身体素质不够好，我好不容易把他背到基地，丽兹正在为他止血。丽兹之前是在复旦留学的医学博士，我们基地也有一些基础的医疗设备，但丽兹说没有用的，电男几乎把他的心脏都要挖出来了。 唐默加快脚步， 他受伤多久了？ 杰克斯说， 我背他过来到现在快40分钟了吧，我已经尽快从西边跑过来了。 杰克斯的脚力毋庸置疑，他绝对是在不影响伤者伤势的前提下 尽快奔跑。三人终于赶到了阿塔克基地的临时手术室，他们刚进去便听到了一声中气十足的咒骂。 Shit！ 高挑的金发女郎双手按在刘晨的胸口大力挤压，唐巧在一旁给栗子擦汗，小胖子早已哭得不停打嗝，眼泪哗哗。手术床上，高瘦的大男孩脸色发青，他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任凭金发女博士以一下下给他做着心脏复苏，却始终没有恢复呼吸。唐默见状赶紧走上前推开唐巧和丽兹。小胖子抬头一看， 默哥。 三人全部错愕地看着唐默，唐默来不及解释，从口袋里取出一颗水滴状的宝石，他一把将宝石按在刘晨的胸口，鲜血慢慢浸染上了宝石，一丝丝温润的白光从蚯蚓的眼泪中散发出来，从刘晨的胸口的缝合线里渗透进去。丽兹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转头看向洛风城，洛风城向他点点头，做了个没事的手势。他走上前站在唐默身边，看着唐默手里的那颗蚯蚓的眼泪，咔嚓，蚯蚓的眼泪上裂开了一条细缝，刘晨的脸色渐渐红润，忽然他整个人用力地咳嗽起来。唐默松了口气，将蚯蚓眼泪放进口袋。小胖子激动地扑了上去， 刘晨。 丽兹和唐巧也走上去检查竹竿男孩的情况，唐默给他们让开位置，转头看向洛风城，淡淡地说， 一个道具，前几天参加那个副本游戏的时候得到的，能修复一些比较严重的伤势，但只能用两次。 对唐默来说，蚯蚓的眼泪是很宝贝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道具，与其让洛风城自己猜测一些东西，不如他主动说出口，还能半真半假隐藏一些实力。洛风城笑了， 能治好他就行。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，唐默也慢慢地笑了起来。唐默和洛风城的关系十分奇怪，不是敌人，但也绝对算不上朋友。在这个世界，洛风城不仅代表他一个人，他还代表整个阿塔克组织，他时刻要为阿塔克组织考虑。唐默不打算加入一个这么招摇的组织，他需要同伴，但不需要这么多同伴，还是这么多激进攻塔的同伴。真正参加过攻塔游戏后就会明白，这个游戏有多么的恐怖。唐默会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一旦遇到意外，让自己不至于处于被动，可他不会故意作死，能不攻塔就不攻塔，这是唐默最近立下的人生准则。蚯蚓的眼泪暂时保住了刘晨的命，但他的伤真的是太重了，没多久就昏睡过去。小胖子赵子昂这才抹干净眼泪，走到唐默的跟前。唐默给他示意了一个眼神，他点点头，跟着唐默走出了手术室。洛风城给他们两人一个私下交流的时间，唐默便领着小胖子走到停车场的角落，确定四处无人后才说道， 陈珊珊和其他人怎么样了？ 小胖子刚才哭得太久，现在声音有点沙哑。 莫哥，你走后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学校了，我和刘晨一路，菲菲和珊珊他们三个人一路，我们早就分开了，刘晨想回家看看，他是住宿生，他家在嘉定区，反正我爸妈都不在了，我就想着和他一起去。 听到陈珊珊并没有遇险，唐默稍稍松了口气。小胖子继续说， 我们是昨天晚上碰到那个杀人魔的，他的异能很强很强，是我见过最强的，他的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可以放射出闪电，我身上带的钉子还有针全部对他没有用，我和刘晨逃了一整夜，没想到今天中午还是被他找到了，幸好那个外国大叔碰巧路过救了我们，要不然我们就死了。 唐默说， 他叫杰克斯，他不是碰巧路过， 他是专门去找那个追杀你的男人的。顿了顿，唐默想到，等等，我听洛风城说，这个偷渡客组织最近在上海非常出名，他们是从西边过来的，你们往西边去嘉定区，就一直没听到风声，怎么还往西边跑？小胖子苦着脸， 离开学校的时候，珊珊说，我们都是小孩子，如果有坏人看到我们一定会起歹心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和人群接触，要小心行踪。我和刘晨听他的，没和其他人怎么交流过，等我们听说西边出了杀人魔的时候已经晚了。莫哥，好多人都跑了，我们反而跑在了后面。 唐默恍然大悟，还真是弄巧成拙。陈珊珊说的话不无道理，尤其是小胖子这种缺心眼的，是真不能和人接触，三两句话就能被人带跑了。比如到现在，小胖子都没发现唐默现在变成了默默，还特别熟练的一口一个默哥的喊着。只要不出意外，陈珊珊的主意十分妥当，但偏偏有杀人魔出现，小胖子不和人接触就得不到消息，反而延误了逃跑的时间。唐默想起另外一件事，你可以移动刀子了。 嗯，对，莫哥你怎么知道的？ 唐默说，我听杰克斯说的，他说他赶到的时候亲眼看到你快速地移动了一把刀子，把那个偷渡客的手臂砍了。小胖子举起右手指向地面，唐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一颗碎裂的大石头晃晃悠悠地悬浮起来，它在空中左摇右摆，好像一个喝醉的醉汉找不到方向。唐默定睛看着，当这石头飞到距离他面前一米的地方时，突然唐默双眸一缩，石头在眨眼间就飞到了他的面前，砰，石头砸在了地上。小胖子不断地喘着粗气，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小胖子的手指微微颤抖，说， 大概三天前，我发现我可以稍微挪移一些比较重的东西了，但是还是不能像移动钉子、针那样随心所欲。比如这个重的大石头，我可以让它在一米范围内飞得很快，再远就做不到了，而且消耗很大，短时间内不能重复使用。 唐默赞赏的点点头，嗯，很强大的异能，以后或许会更强大。小胖子憨笑着挠挠头，唐默不是在安慰他，唐默是真觉得这个异能无比强大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